第83集，许林想， 他在想什么呢？洪兆龙还是马炳元？ 确定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兴许只是他一时贪玩去了哪里。最近怎么回事啊？听先前所里一个同事说，范律最近也被黑社会打了。 许林瞪着眼睛，佯装惊讶与感慨，随即悠悠叹气。 哎，真是多事之秋啊。 许林看似无心的随口一提，却正切中要害。傅云宪皱了皱眉问他， 范明被打了？ 蒋真兴案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精力与时间，傅云宪这阵子没工夫关心外头那些琐事，尚不知道南边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许林点头， 范律对我还挺好的，凶手这会儿还没抓到呢。 傅云宪问许林， 马炳全的是不是判了？ 许林道， 听前同事说还有一周吧就要执行死刑了。 傅云宪眉头拧得更紧了些，嘴唇也抿出刚毅的线条。他抬手扯了扯衬衣领子，四周的空气莫名开始凝滞，然后固化，脂膏一般油腻粘稠，让人觉得闷得慌。许林眼尖，体贴地去开窗。从日历上看，这个时节已算是夏去秋来，然而 W 市的气温一直居高不下，暑气依旧闹哄哄的，没点换季的意思。偏偏今天的秋风陡然狠了，壁石的窗子刚露出一道豁口，就打劫似的闯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文件纸页哗哗乱响。秋天大概真的来了。许林短暂地停留在窗边，望着窗外倚墙而生的几株夏花，已是簌簌半掩花落，盛极转衰了。他转身对傅云宪说， 现在怎么办呢？许苏那边不打紧吧？您这儿还有案子呢。 许林热切地表示想帮忙，傅云宪便让他给范明的律助打电话，要求对方把马炳全案的材料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备齐，然后给他快递过来。傅云宪亲自联系了马炳元。 哎呀，傅爷今天怎么有空联系我？案子办完了？ 马炳元几乎瞬间就猜到傅云宪这个电话的来意，还在电话那头装傻。 哎呀，傅爷不愧是刑辩高手，那案子明珠新闻都播了，那可真是厉害啊。 少他妈跟我废话。 傅云宪冷声道， 把人给我送回来，少一根头发，我保证你那些手下多判一年。 马炳元依旧挺怵傅云宪，但到这个份上却不能点这个头。怎么说他现在也算是一方霸主了，手中权力陡增，腰杆子比以前硬挺，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把人放了，这让他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。马炳元跟傅云宪讨价还价，也没说自己要什么，就问他能不能给这小朋友扎一针，四号纯的。一旁的许林不动声色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傅云宪。傅云宪微微眯起眼睛，瞳仁被眉弓投下的整片阴影淹没，眼神凶厉的像兽。还有他攥着电话的那只手，手背上青筋一茬一茬地跳动，指关节都咔嚓作响。许林本能地抬手遮挡眼睛，他能感受到傅云宪此刻胸中的怒火，那火刺啦地响着，熊熊地燃着。马炳元若在他眼前，肯定早被烧得渣也不剩了。僵持数分钟后，傅云宪说， 你弟还没有枪毙，你知道谁能让他免吃这颗枪子儿？ 这是影视剧里最常见的桥段之一，一匹奔马扬尘而来，一声刀下留人，响恶行云。于是该死的人留下一条命，活着的人当场涕零。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乎意料，许林都没有想到傅云宪为了许苏能自己提出这个条件。据他对傅云宪的了解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接过毒品案子了。毒辩不同于一般的刑事辩护， 除了需要熟知证据的审查判断、毒品理化检验的知识、毒品犯罪领域特有的刑法理论之外，更得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紧跟形势。随着国家重拳打黑禁毒工作的展开，素有官派律师之名的傅云宪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是水深火热，不会再在这个时候自找麻烦。就算傅云宪再有人脉、再有本事，离行刑不过七天时间，难道他还有分身术，能一边应付蒋振兴案里越来越难缠的公诉方，一边去异地把人从刑场上截下来？这话马秉元都不信，结巴了一下才把话问清楚。 真能把阿全救下来？ 傅云宪道。 让许苏跟我说话。 傅云宪等了足足20分钟，此间一直没有挂断电话。他微微垂着头，耐心地保持着一种看似不怎么舒适的站姿，手臂肌肉高度紧绷，紧攥着手里的电话，直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特别干净的少年音：“ 叔叔，我怕。” 话筒中传来许苏的声音，人大概是遭了点罪，听起来不怎么精神，让人心疼。 叔叔在，别怕。 傅云宪深深地喘了口气，电话又被交给了马秉元。马秉元态度大变，表示如果真能让他弟马秉权捡回一条命，他一定对许苏磕头认错，八抬大轿送他回来。挂电话前，傅云宪以最严厉的语气警告马秉元：“ 你给我把许苏当亲爹供着，好吃好喝的伺候。但凡再有一点磕了碰了，我就把你的手下全送进去，要你全家的命。” 苏安娜挂断电话的那一瞬间，许苏就敏锐地意识到不妙，暗道自己这回铁定完蛋了。毒贩子一般都用那种砖头式的老式机，号码也换得勤快，就怕被警方定位。对方骂骂咧咧的，又朝他肚子上踹了一脚。许苏强憋着没回嘴，自己爬起来跪在那儿讨饶。他亲哥亲爹的喊，说这年头电话诈骗层出不穷，他妈怀着戒心也属情理之中。他恳求毒贩子再去弄个新号试一试，这回如果接通了电话，直接让他跟他妈说两句。无论是对于穷凶极恶的绑匪，还是毒贩，亦或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钱都是刚需。对方居然被他忽悠住了，自己贪了一只四号，表示第二天再拿不到钱就真的要他好看。然而这个时候，许苏其实已经不指望得救了，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，最好能给傅云宪递个消息出去。他被蒙着眼睛蜷在散布着刺鼻装修气味的房间里睡了一天，提醒自己山重水复，宽慰自己随遇而安。许苏也没想到自己命不该绝，第二天事情就有了转机。他先听绑匪们说要带他去见他们老大，后来就接到了傅云宪的电话。傅云宪说：“ 叔叔在，别怕。” 区区一句话，短短5个字，许苏就真的不怕了。电话很快又被抢了回去，黑暗中许苏仿佛看见了傅云宪的脸，鼻子一下就酸了。